中刻下了你的承诺，难道你不遵守？思念纠缠着我，闭上眼我就忘了恨你的理由。想起那些温柔，你为 谁会给